Hello? What's up? What's up? Hello? Bye bye. 是啦。 Bye bye.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What's up? 我是 YY。 我是 RL。我是杨怡。 是啦。 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们的 IG。有个人呢就说啊你们的 Instagram 是不是没了 啊为什么这么 说在 YouTube 留言。 在 YouTube 留言 Instagram 没了什么的操作呢个是。 跟着说不是啊有啊不嬲都在这里。 哦那个人是不是去错地方他不是当了 YouTube 是 Instagram 啊 我不知 道。 他去 YouTube 说即是他去茶餐厅为什么这里没好没包卖这样。 去 KFC 问为什么没 M 记 即是什么意思啊 去 KFC 说为什么没这个双层双层芝士麻布 去 KFC 说我要取香鸡翼。 去厕所说我想吃饭是不是 哇你们在餐厅里跑步吗 好啦咁头先就係讲緊呢个 废话啦 废话啦 係呀好重要嘅废话嚟 仲有一啲表达下啦我就收到有啲人表扬表扬你确定嘅表真係有人话呢弹琴就听我哋喎我呢个都係费解我唔知道各位听众而家仲有冇听呢集呢因为呢那个听众就好揀择嘅佢就唔係集集都听佢话睇下有冇兴趣就按去边集啦嗰啲渣男嗰啲我就唔会按㗎啦佢话咁我都知佢应该唔会听 渣男。 渣男 咁都几好听。 唔係但有啲人就唔鍾意听啲咁八卦嘅嘢嘅。 咁听返我哋学术啲佢睇。 听返女样好八嘅。 佢竟然话佢一路弹琴一路听我哋。 我哋有啲学术性嘅题目咩 佢仲形容话有啲声有啲人讲下嘢咁我又弹下琴。 下次讨论量子力学。 係我瞓阵先。好。 Quantum Run 嚟緊。咁希望佢弹琴嘅时候再搵嘢听啦。唔好听呢集啦。 不是我叫他听这集应该 我不知道说什么多谢收听多谢简简 今天我们说什么呢 你说的嘛这个 topic 我不知道这个题目也都不知道会爆出来 这个题是 YY 开的 YY 话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经常都讲一些嘢食的或者食嘢的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听嘢食的好搞笑是听你讲嘢食是听 是没得看的 你看都没得看即是你平时可能看一些节目介绍嘢食的都说只有个看字是不是但现在还离奇是听而已 我们给你更多的想象空间 是的跟着呢我就之前我哋咪讲过一啲关于食物啦或者。 係呀、啊、有人仲 send 喺 IG send 一啲好核突嘅汤俾我。 嗰啲唔使啦太核突嗰啲唔需要俾我睇睇我哋睇都係睇啲食物同埋靓嘢。 唔好再俾彩丝糖 喎。呢个真係澄清隔好慢几次。 嗯。 係啦而家我哋仲悬红緊呢个隻糖嘅。係呀牛嘅悬红仲係存在嘅。咁跟住大家其实原来呢都有啲朋友都有讲话哎呀食嘢好鍾意听㗎咁样㗎。咁跟住我哋发现呢有一个嘢嗱我哋有讲个茶餐厅啊零食嗰啲啦。 茶餐厅有讲过咩 有啊你嘅酒冲㗎嘛。 嗰啲食嘢習慣啫 食嘢嘅習慣冇讲茶餐厅。 我 嗰 个倒金字塔啦吓。我跟住咁呢今日我就諗起啊不如我哋讲下 讲完小食啦嘛。 对啊讲下点心同埋酒楼嘅嘢啦。就因为呢都呢个 topic 都会牵涉埋你去酒楼飲茶呢一个文化嘅。 即係关于香港嘅文化啦都有啲。 咁、我諗呢个飲茶大部分我唔知道即係香港人都应该好都其实都好成日会食到即係唔係一个冷门嘢嚟囉。我唔知嗱，而家嗰啲年轻人， 佢唔系一个冷门嘢，但你唔会选择呢样嘢嚟食。 嗱，我唔知道年轻人系啦，对于呢一个嘢食啦，呢个类型嘅嘢食系中唔中意啊？定还是完全无感？可能都系偏向比较年纪大嘅人先会中意食嘅。 即系讲紧唔系话中菜啊，系讲中式酒楼或者酒家啦，我哋称之为茶楼啦。呢一味嘅，除咗你晏昼去饮茶，可能食点心、一啲炒粉、面饭之后，仲讲紧可能夜晚你同屋企人去酒楼食饭， 或者过时过节 呢样嘢啊，呢回事情。 过时过节唔系讲紧套戏啊， 过时过即系一啲大型嘅即系新年啊。做節嗰啲咧就要去酒樓噶嘛， 即系呢一集系酒楼定系点心咧？ 酒楼， 酒楼咯咁样。好， 因为点心只系酒楼里边其中一样， 系一味餸， 其中一样味层， 系朝早， 系 系啦， 茶市 系啦。咁我唔知道大家你哋两个对于酒楼呢一个项目系有咩嘅见解？好学术而家， 系好学术性嘅， 喺文化研究嚟讲。 咁酒楼咧，我个印象就系即系同阿嫲阿爷细个去饮茶咯，真系佢哋每日朝早都去噶， 系 即系我谂六点几七点就去噶啦，跟住我就跟佢哋去饮茶啦，跟住但系佢哋系成围台咁饮噶，即系有啲街坊一齐 搭 台噶， 系 咁每一日我都陪阿嫲去咯，即系就算佢后来病咗，我都同佢去嘅。 唔系，咁首先我想问你中唔中意呢个呢样嘢先？即系有啲其实系唔中意，只不过系因为冇得拣噶嘛。 我又中意，因为我因为酒楼隔篱有文具铺噶嘛，又可以买闪卡啊，又可以睇儿童周刊、啊哦。 即系你中意佢嘅周边啫。 但我都中意食点心嘅。 哇，有日喷嘢想。 嗱，周边系还周边嘅好，但系咧 都食嘅啲嘢。 系啊，同埋你可以落街啊嘛，细个好中意躝街玩嘅。 哦，即系有机会俾你出去啫。 系啦系啦，同埋饮茶就会觉得系好高兴嘅事咯，喺我屋企。 即系你唔抗拒嘅。 唔抗拒嘅，我系特别嘅，我中意去酒楼。 阿牛咧，唔使问啦。 佢应该冇嘢 ，no comment。 唔系，佢系一个反方，好麻烦反方都嚟嘅 opinion 讲出嚟。 Well, in my opinion, I think that 系你讲。How about you? Well, thank you, student A, but I think 继续啊，有本事 冇本事， 我系唔中意嘅， 我系唔中意嘅，市场埋你仓咁系咪？我系唔中意饮茶嘅， 系啦， 即 系极度抗拒。 唔中意嘅嗱，其实依家反而依个咁即系近年啦，大个咗咧，老咗啦，可以咁讲。我而家唔系话中意，但系你偶尔同事话去饮茶，我可以接受。 佢唔系中意， 好咯，去咯咁样。 唔会话吓唔好啦咁。 因为以前嘅唔中意咧，都系你可能一家大细啦，亲戚啊。可能即系屋企嘅长辈啦、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啊嗰啲，就话一定去晏昼咁，梗系饮茶啦。当然佢哋我都系同佢哋食过其他嚟披萨克啦， 都会 或者食越南嘢啊，即系嗰啲上海嘢系啦，都有嘅。咁但系佢哋首选当然就系饮茶。 对于大人嚟讲， 系啦。咁但系对我嚟讲，头先阿杨怡讲嘅周边咧，我都有少少受惠到嘅。 系啊， 即系 受惠机构， 冇错。你可以乘机就提出，我要买一本老夫子就可以睇啦。 系啦，隔篱阿爷阿嫲一睇跑马嗰张报纸，你就睇紧呢啲咯。 即系或者我去攞佢张娱乐版嚟睇，即系呢啲嘢可以啊、哎，有啲嘢。买下可以俾我买咁样系啦，咁但系我点解会讨厌咧？系因为咧，都唔怕过我有屋企人咧，系做啲酒楼，即系佢唔系做老细，佢入边嘅员工，咁变咗咧，成日都会去佢做嘢嗰度。咁而家酒楼呢件事喺我生活嚟讲，日成日都出现，系好频繁，即系基本上除咗屋企食之外，就好似系酒楼咁嘅啦，嗰个感觉系。同埋咧，饮茶嚟讲咧，我最憎咧就系冇嘢我想食啊， 一样都冇。 即系 有嘅， 而家讲紧譬如牛肉啊、牛肉啦、虾饺啦、烧卖啦、排骨啦、凤爪啦，系咪？跟住仲有鸡杂啦，仲有咩啊？ 珍珠鸡啦， 包类咧， 包 叉烧 嗰啲咩咸水果啊、 煎肠粉啊、 肠粉 啊，系啊， 系啊。 头先我数咗咁多样嘢咧，我细个冇一样嘢我系想食噶， 系 我唔想食虾饺啦，因为我成日。而家我都唔系好食虾饺，即系我嗰个拣都唔拣虾饺 嘅。蒸嘅点心你都冇一样想食， 冇 feel 啊，完全唔觉得好味啊！虾饺嗰个虾咪虾咯，点解要包住一块皮冇味、啊？ 嗰块皮又唔中意食， 系咯，又蒸到咁 咬落去有少少透明啲做乜？ 跟住烧卖咧，又一来烧卖就好少嗌啦，我系特点定系即系贵嘢噶嘛？ 系咩 ？就算有咧，烧卖四粒 都好贵噶， 系四粒定三粒噶 特点咯， 即系有啲地方系三粒噶。 然后我又觉得好咸啊！ 以前要抌印仔，而家冇人知抌印仔系咩。 系啦，即系好咸，唔知点样牛肉吓，点解咁嘅？ 牛肉唔会食噶， 牛肉里边有啲唔知牛蹄嚓嚓声咁样，咩嚟噶？ 咁所以冇一样拣到。 凤爪核突，好似指甲咁嘅，橙色嘅，好好味。 冇剪指甲嘅， 抡嚟抡去，唔系 翻出嚟一食完。 你知唔知？我想讲，我妈系真系试过佢咬走咗嗰啲。 即系总之佢掠出嚟嗰嚿嘢我可以食嘅，你试下， 好核突， 哇！试过真系试过， 即系白云凤爪冇骨嘅， 系啊，橙色嗰啲酒楼凤爪佢咬走咗一啲唔食得嘅嘢，即系你试下啦， 你好嘢，白毛好嘢，好嘢， 唔想食啦，梗系 好呕啊，屌， 吸引，对于个小朋友，对于我呢个小朋友嚟 讲，唔怪你嘅印象咁差， 嗰啲嗱嗰啲蒸笼咧，我觉得好污糟啊，佢圆个笼摆上台噶嘛，佢一冻咁样摆， 以前嗰种系好污糟， 污糟嗰啲笼咧，我见到佢侧边咁样，咁个碟仔就咁噶咋。咁样嘅污糟嘅， 完全 handle 唔到成件事。 系啊，跟住你讲话唔系啊，好多嘢食噶，譬如炸嘢都好食噶， 炸嘢有冇好啲咧？ 嗰啲 粥啊、油炸鬼啊， 炸 就冇 feel 啦。 春卷里边嗰啲嘢佢唔食啦。 以前我细个好温烦噶，即系 我 春卷入边嗰啲咩菜啊，而家好好多噶啦。其实 春卷食唔食啊？ 而家春卷食 乜入边嗰啲你食嘅咩？ 而家 萝卜丝， 而家我食。 哦 ，OK， 得。 但系细个咧， 佢话佢食噶 春卷入边嗰啲先食嘅，就咁一条萝卜丝就唔食。 系 啦， 因为炸到诶脆晒啦嘛， 系。但我细个都系咩嚟？咸水角吓，入边 咸水角你都中意噶？ 咸水角好食 喎、 啊，但我成日都有研究里边嗰啲嘢，呢个系咩嚟嘅咧？ 究竟啲咁细粒系咩切到？ 我唔食噶，呢个菜呢啲咁嘅菜咧吓，诶红萝卜粒。 可唔可以唔要冲啊？咁嗰啲 系啦，我都不停，好似咧每次去饮茶就喺度挑战紧我强迫症咁啊！我觉得一谂翻细个好黐筋嘅，唔食嗰啲咩嚟？唔食啊！肠粉白濑晒点啊？有冲嘅 系， 点解肠粉平条白色但有冲嘅？牛肉肠啲牛咁喺边冇味噶喎，白色嗰度咁点啊？即系咁样， 睇嚟佢嘅即系对于呢个印象真系 好 差。 同埋我成日咧酒楼咧，我细个去嘅酒楼就好逼啦。 系， 虽然以前嘅酒楼大好多啦，唔知点解，但我感觉咧逼过而家啦，可能因为佢又推车仔啦，咁推车仔 啲人又多咯， 系啊，好嘈啦，又搭台啦， 而家个种 嘅，即系佢就咁俾多条台布你坐看界咁分噶嘛， 但系好热闹喎， 好嘈， 而家冇咗呢种， 而家冇呢个气氛， 而家有啲多位都冇咁嘈嘅， 又冇推车仔，又你又唔会攞张点心纸要你去抢先，即系先买出嚟啦，抢啊，咁嗰啲 要抢嘅，以前真 系冇晒啊， 而家谂起而家冇咗呢样嘢， 系啊。喂，出去！ 同埋以前有一轮咧，有啲酒楼咧，好兴有一个小食档嘅，要去嗰度攞嘅。 系啊系啊，煎肠粉嗰啲， 要排 队嘅。 系啦系啦。 咁所以细个咧，我妈都觉得我好烦噶， 感觉都系。 成日话哎呀，去饮茶，你有咩食啊？我而家谂翻我细个会食嘅嘢系咩咧？煎萝卜糕啊，好似新年。 唔系，你仲有一样嘢，你话你食 芋头糕，我食嘅。 你 仲有嗰啲包类 最出名嘅你 奶黄包我会食嘅，莲蓉包我都会食嘅，叉烧包已经唔系好想食噶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啲肉点样，即系咩嚟噶？又喺度研究，我惊啲咩呢啲我唔食过， 你唔记得咗你有一样嘢必食嘅 蛋挞仔咯， 系啦，而家冇噶， 好无聊，已经有人食蛋挞仔， 细佬咩厚嗰啲啊嘛， 而家但系我发现呢一个消失咗， 有我嗰次先见完，但我唔会再嗌嚟食，好戇鳩， 系啊，系真系戇鳩啊，因为佢又细啦，跟住价钱一定系贵过你一只蛋挞， 佢特点咁。 系啊，即系你平时去买都唔使咁贵。 正常嘅蛋挞咧，多啲嗰个蛋嘅部分咧，其实 好细， 系啊，好细，即系一啖 咯。 但系好少见。 咁但系我唯一食嘅就系蛋挞仔啦，成日买嗌蛋挞仔俾佢食啦，唔好烦啊！即系我妈成日 就怼爆你啦， 或者我老豆啊，嗌俾佢食啦，唔好烦。莲蓉包啊，奶黄包啊。即系咩马拉， 即系总之佢就系饱肚就算啦。 求其俾个糕点佢执饱， 佢系完全提唔起兴趣啊！是但啦， 完全唔得噶。咁我又唔中意饮茶啦，即系饮 茶嗰个都唔中意。 咁其实细路就唔会饮茶饮水嘅啫， 佢都系俾水，我而家都饮水噶。即系对茶味嘅嘢系冇 feel 噶。 咁又唔系洗碗水，你讲完边个想饮 啊？ 即系晾碗嗰啲嘢。 所以咧，个跟住觉得酒楼好嘈，好多人，同埋成日都要坐，好似好耐都未饮完咁，点解仲唔走嘅？又喺度坐喺度做咩咧？食晒嘅咯， 又冇 嘢 睇系咪？ 系啦， 又唔知做乜。 老夫子睇完咯，跟住如果我行出去睇鱼缸，系俾人屌 喎。哦，你又惨啲，我唔会噶，我可以喺隔篱玩噶，玩好耐噶。 佢哋嘅大人就觉得你冇真系走去啊，推车仔啊，整到你啊，戇到人啊。 因为以前咧，成日都会讲咧，酒楼咧啲人拎住啲茶，因为佢哋以前会拎住啲冲水噶嘛。跟住话有试过，即系我听过啦，冇见过啦，就话淋落个细路个头，因为啲细路走嚟走去啊。 咁我都有。 有见过有个阿姐真系倒死咗嗰啲蒸嘅龙喺人哋度， 所以咪佢咪成日都会讲话，啲人咪就诶唔好走嚟走去，即系唔俾你走咯。 同埋最憎系有阵时啲好多酒楼嘅厕所咧，都系个铺里边，即系佢唔系你出翻商场去啊，转左嗰啲，唔系佢就 系 喺个厨房 喺隔篱 门口隔篱嗰度。咁每次我去咧就好大挣扎，哇、哦！ 湿 嗲 嗲嘅， 好臭 啊！系啊，啦地下咧系 滑嘅， 你企稳啊要，即系佢会喐噶， 溜冰咁。 系啦，你跌到扑街啦，哇！有扑街啊！我试过见过我堂妹跌到，即系佢试一试，佢手拱到地下啫， 污糟 嘅。佢唔系受伤，佢污糟。 以前嗰啲唔系咁高，即系有少少，我觉得诶冇咁企理咯。 系啊，即系。 全部烂嗰啲好似， 所以成件事我就好唔中意啦。但我就知道大人就好中意啦。加上咧， 佢嘅观感 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可能我哋我同我啲堂兄弟姊妹都系咁上下年纪，一堆人啊，即系几个家庭咁样。咁你出到去咁，梗系可以饮茶啦。 多人啊嘛， 即系食咗一餐先，呃咗一餐先，咁啊好过去嗰啲咩？当时有好多餐厅，但系你 贵啲可能， 你啲长辈主导嘅话，佢哋唔会同你讲话。我哋而家去食越南嘢咁样。唔会噶，佢一定系讲话饮茶噶。 系、嗯，因为饮茶咧、 啊， 其实嗱，即系 好似佢哋会觉得大家都有嘢食啦。 系啊，高高兴兴，样样有啲啊， 以前 大围一齐坐。 我谂细路系唔会明白嘅，咁我以前细路都唔明白饮茶嘅，即系会觉得唉，咩好食啊？学你话斋，我都唔系真系食好多 嘢。我冇 嘢 系想食， 即系我比你多啲嘅，但系我会感觉咧，饮茶系一个好长啊。即系个唔知听下嗰个时空 好 长， 好似 好 耐都仲喺度， 系 咯， 即系 饮咁耐嘅。 即系你平时去一间餐厅食完嘢就走噶嘛，但系咧佢哋咧好似喺酒楼嗰度好耐咁啊， 倾偈嘛， 好慢噶，即系好似唔知点解会慢慢食嘅。 你都唔话净系同一同你台嗰人倾偈，同隔篱台倾偈 有 冇试过？ 佢哋可能有啲人系识嘅，去到又会嗲好耐咯。 同埋咧，有阵时啲长辈去开嗰间茶楼，你可能去啦，佢嗰啲咁嘅酒楼嗰啲经理啊，嗰啲阿姐就话：哎呀，你嚟啦！你个孙女呀， 即系好中意呢啲咁嘅。其实有少少，我觉得诶系一个大家去嗰度联谊下嘅。以前啲人系咁嘅。 当然佢哋好有人情味啊，熟晒噶啦。我自己 嘅， 我朝早嚟饮茶，我自己开位，我一定系坐呢张台噶啦。嗰啲咧， 佢哋好多有呢一种咁嘅情怀嘅。又话我就系好似你话，佢净系坐嗰张台嘅。 系啊。诶、hey, ，我一定咧，朝朝嚟都食碟肠粉先，食碗粥，跟住饮碗茶，跟住我就走噶啦，咁嗰啲咯。 佢志在坐啫嘛， 系啊，倾偈啫嘛。 但即系我以前都会觉得咧，冇乜值得我即系会拣呢一个食物嘅，即系唔会。譬如你话哦，有西餐，有中餐，有可能有而家有多啲啦，有韩式啊、日式啊咁嗰啲，你唔会拣呢一个食物噶嘛？ 你而家唔会讲我去酒楼食饭。 是啦，但是 因为酒楼就好像是一定是 family 的聚会，即是家族的亲戚， 私人会揀的。 不是，即是如果现在想去吃点心呢，大家都会揀一些点心的餐厅的，就不会揀酒楼。 即是我意思近年呢就出现了一些只是吃点心的地方，即是它就不是一个酒楼的运作。 添好运咁咯。 是啦，它就只是一个餐厅咁嘅。 是啦。 然后你呢就不用看那些车仔的，就踢踢踢啊，然后它就会来咯。咁而嗰啲样子可能会靓啲啦，或者系 快餐少少， 或者嗰啲 感觉， 同埋嗰个味道嗰啲嘢咧，就可能有啲 fusion 咗。可能而家我就会觉得咧，我接受多啲嘅，同埋会拣嘅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即系我意思，我会拣嚟食啊，即系我会啊，不如食点心咯咁样样，因为我觉得好企理啊嘛，就咁坐埋去又唔使好似哦你话斋咧嗰啲大台要同人哋搭嘅，而家嗰啲全部都细台细台， 因为冇咁多一， 即系唔系嗰种形式咯， 冇湿嗲嗲啊，油粒粒嗰种感觉咯。 而家新式嚟讲，我觉得可以接受多啲嘅， 同埋而家即叫即蒸啊嘛。 是是是，即是不是以前那种的，刚才讲呢话去那个小食档那里那些呢，我记得那时候我都被委派去排队。 拿东西拿点心。 你去那里排，因为有时候煎那些东西要等的。 是啊。 你刚才讲的煎萝卜糕呢，有时候它会在那里 煎。 煎 一大堆之后再翻煎几下 给你。都是的，那你都要排队的。 不是，最 耐 是那些虾米肠的，去逐份逐份煎啊。 哦，煎虾米肠是啊。 是啊。 同埋呢，你好烦的，佢可能我哋细路佢就话，你去那里攞啊。 即系点你去啊？跟住你就排队啦。跟住你嗰阵细个，你又唔系好敢大声讲嘅。咁即系，我要个咩好细声嗰啲咧。 你有落都唔敢讲嘅，就你嚟讲。 咁跟住佢就会话诶，即系有啲少少惊攞嘢啦。仲有咩嗰啲咩猪脚姜都系嗰个小食档。 系啊，冇错， 离 奇嗰个猪脚姜。 唔知啊，就我都唔系好明点解酒楼 而家都仲有。 系咪朱红诶嗰度啊？系咪攞朱红啊？ 都系啊，诶有 朱红， 有啲人有诶，而家少咗系啊， 而家少咗噶啦。 系啊，有啲未送你啊，讲系都系，大煲入边 滗出嚟啫， 系好似兜下兜下有 啲 嘢。 嗰 啲 咩上汤咩鱼翅饺嗰啲噶， 嗰啲系嗰啲系要喺嗰个笼里边嘅。不过头先你讲即系话有啲笼好污糟咧，我都谂起有一次我咧系大过咗噶啦，即系喺公司嗰啲饮茶咧，去过一间咧好地踎嗰啲酒楼啦。哇，最记得嗰个酒楼系。我怀疑佢都存在仲喺八十年代嘅时空啦，即 系 好旧 啊。 跟住咧，佢哋话好似平，所以去嗰度啦。跟住好啦，食啦嗰阵时系两点几咧，可能比较晏啦，得好少人食啦。哇，嗰、那个笼咧，学你话斋摆上台，我吓咗一下，因为咧佢仲用紧嗰啲你讲嗰啲好旧嘅圆形嗰啲竹笼咧。然之后我见到，你记得佢咧，因为佢可以搭起啊嘛，咪有条边嘅， 有坑。 哇，嗰条坑啊， 黑色嘅 咁啊，真系 坑屎坑啊！我见到佢咧，首先蒸笼有水气啦，佢湿立立啦，然之后好黑 啊，真系快啲呢一拍， 然之 后 里边有一碟牛仔骨啦，跟住我系唔敢夹嚟食啊，因为我觉得嗰个笼侧边黐到啲肉。 我 细个 就系咁咯，即系默默咁喺度观察呢啲，哇好核突啊！嗰个茶壶个嘴入边，嘴个黑色嘅， 系嗱，以前 佢倒 啲 水俾我饮， 即系你有冇见到你洗碗咧？即系譬如佢嚟去到， 我觉得你两个去开嗰间酒楼都好污糟，我只可以咁讲。 唔系因为嗰啲比较夹，可能比较地踎啲啊， 唔算其实。 商场细个 去嗰啲，唔系细个去嘅酒，我去嗰啲酒楼咧就唔系喺商场，系地铺嚟嘅，真系，即系两层有几层嗰啲 啊， 即系 旧式嗰啲， 唔系一个商场里边嗰啲啊，系啊，商场里边嗰啲细个系嗰啲去饮，你先会去商场里边啲懒高级咁噶啦，懒 高 级 啦已经系， 系啊，咁我所以细个咧我就不停喺度观察啲，喺度默默咁睇住，好核突啦，哇，嗰、那个羹系黑色嘅，咦，点解呢个茶杯侧边呢个崩嘅，佢点解嗰度咁嘅？ 嗰 时 我就 系 唔理解咧，点解去饮茶啲碗要洗过晒咯？我觉得好烦嘅。 你唔帮手，拎坐做乜啫？拎埋嗰啲筷子过嚟啦。 跟住我成日睇到即系话啲筷子咪攞晒全部，好似求签咁多咁。 我试过咧，即系我大少少咯，可能十岁嗰啲啦。咁我自告奮，我试下洗筷子，知唔知边个拎咧？沙成台都系， 咪同埋 捉唔住嘛？你咁大速啊！ 我曾经见过咧，啲人有啲人咧去洗得好似懒干净，好彻底咧，跟住咧根本洗完之后成壶茶都冇晒噶嘛。 系啊，开咗壶，唔好意思，加水。 系，跟住嗰啲人就会。有少少，我觉得有少少负气， 所以 后浪后浪 咪又通常有壶水又有壶茶咯， 咪后来俾埋我兜你，直接诶洗嘢啊咁。 以前我都被委派过倒呢啲水嘅， 有，但每次都行去边啊咁，拎住。 嗰度咪有架车仔咯， 系啊。 跟住你细路咧，佢又叫你，因为咧嗱，后屘先好好，又俾个大兜你。 系啊， 以前咧冇噶，用自己啲碗嚟洗，好啦，咁你咪好多噶嘛，跟住攞住两个杯碗咧就。又要倒一啲水先食得嘢噶嘛，跟住就俾我喺嗰度倒啊，嗰度啊嗰啲， 唉，嗰车仔倒 得， 我 倒到地啊， 我一饮茶就有兜噶啦， 系 有兜洗噶啦， 我哋冇啊，当时仲系有少少，即系你自己洗完之后咧，佢 我 倒啊。 我最怕咧，除咗观察啲嘢，就最怕就睇到佢哋收台个托盘。 哦，千祈唔好睇啊！ 我 顶 佢。 唔系嗰时我咧记得咧，唔系你话托盘之后咧，佢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譬如你见到佢执上一。手嗰张台咧，佢啲台布咧，嗱碗碟筷子佢会即刻掉走嘅。 系， 你有冇见过咧？台面上面有残余嘅食物残渣，佢系唔会倒噶。 我知佢会连埋台布包佢成袋抌， 就 变 成一嚿嚿掉咗喺侧边嗰度噶嘛。原来嗰啲系佢哋包埋落去，可能佢哋洗台布嗰啲人先会处理噶。 我试过见过嗰度有老鼠。 哦， 咁正常 咯， 即系洗台，我意思系台布嗰个布咁嘅收集嗰个位啊，有老鼠， 一嚿嚿台布摆晒喺度， 都好正常嘅。 所以其实我细个觉得咧，去亲茶楼咧，我就想即系如果饮茶晏昼啊，讲饮茶呢个阶段唔系夜晚食饭嘅话咧，我就好想死噶啦。我每一次都话可唔可以唔去啊？点解可唔可以唔食啊？跟住我妈佢就话：你埋位饮茶，唔好嘈啊，快啲啦！ 即嗰啲啊， 我都系认为你哋去嗰间酒楼污糟， 我就挨咯，唯有我每一次都喺度挨啦，每一次都要受尽好多嘅餐厅就话，点解佢唔食嘢啊？嗌啲佢食啦，你唔啱食啊？唔系唔使理佢噶啦，得噶啦，佢食食晒成年用包得噶啦，得噶啦，俾马哥得噶啦， 成日食包啊？ 吓唔好啦，食唔食呢啲啊？不如嗌哥俾你食，嗌哥先买食，我心话我唔食烧卖啊，唔好嗌啊！ 我觉得可能是以前我不知道我接触过的酒楼是比较真平民的，没有那么说现在那种好像很高级，就是东西很企理的，真的很什么都有的。 我小时候去的间都不是高级的，是屋村那些酒楼 的。我不高级咯，都不是说是不是很地猫还是什么，我真的很不喜欢。 是 是 是，我真的讲真的不要错。 我真的很不喜欢。我们下一part回来讲吃饭。好啦，我哋上好似好死咁添啊把声， 因为佢不停咁批评呢个酒 楼。因为谂翻起呢个细个嗰个 回忆， 好唔中意嗰个。 咁唔系嘅，都有啲好事嘅，即系 唔系佢讲完之后令我觉得好似谂起点心就好唔开胃添。 我后来点解会进化呢即系而家我会觉得坐上好咯去咯。是因为呢我想中间只要啲同唔同啲亲戚呢冇话去飲茶呢我就唔会自己去㗎嘛。 对 呀。咁反而係做咗嘢呢突然间就。 即出咗嚟社会做事。 咁发现呢出咗之后咦一来就唔係好嘈啦，即係唔係你以前嗰个环境啦，住好多啦。咁同埋就係你嗌嘢食嗰啲又真係 ok 好食啦。即譬如我接受食物嘅能力大咗啦，例如我而家会阿春叫熟咯，跟住我叉格我都食嘅， 葱未必啊， 即系 咸水多就食啦，而家 系啦会食啦， 就唔会研究里边 嘢食咗啦，即系可能而家咩流心咩， 而家多咗好多啲款式系有啲新式嘅，可能 系啦， 你会食， 即系可能你会有 XO 酱炒萝卜糕啊， 系即系嗰啲咁嘅嘢， 即系可能其他嘢我就觉得啊件事 嗰啲可以食到嘅， 咁嗱，即系而家 改善咗。 关于点心嘅部分，你而家系最中意食嘅嘢系乜嘢咧？ 即系你会 可以接受 酒楼嘅时候就会，哎食呢个啊喂咁样 点心啊， 系啊，即系饮茶咯。 其实真系好似冇乜， 要真系冇，佢最后都系讲 佢话进步咗，跟住真系冇。 唔系进步咗，系我 接受 食多。譬如你佢哋食剩咗，可能食剩咗叉烧肠好咯，我食埋佢咯。 以前就唔会点， 以前我系唔会食啦，系 落闸， 即系点唔食啊？ 都唔食啦， 但系而家我好咯，我食咯。你问我可能都系食麻辣糕， 你会自己点嘅话， 系我食麻辣糕。 O K， 佢点咗麻辣糕 ？Make sure 我食饱。 咁 Y Y 咧， 我有好多都食过。 佢冇嘢，九千垃圾都食。 嗱，我想讲咧， 不如讲一个你以前喺酒楼唔食，但系而家可能食噶啦。 凤爪， 唔系我细个都食过。 系我都系由细都食。 嗱，你问我点解开始食，我都唔知道。但系你头先你讲嘅抗拒成分，我冇存在过，所以我就唔知点解我几时会食啦。咁但系你问我以前唔会食啊， 而家食。 牛柏叶咯， 哦，厉害厉害厉害！ 我唔明咩嚟，即系佢嘢反嘢喺上面，跟住咧我见到通常男性嘅亲戚系会食嘅， 哦， 然之后我就叫嗱牛柏叶咧，我见到嘅时候咧，我都几奇怪，因为佢咧系存在喺一个，即系我见到佢哋点话牛柏叶啊，跟住你吓咩嚟噶？跟住咧一大堆咧黄色 咁，系碗布碎上， 系碗布一束啊，一束碗布。 以前系咖喱牛柏叶嘅， 唔系咖喱鱿鱼啫。 鱿鱼系 牛柏叶咧系点嘅咧？而家好似好少有啦。 白色 嘅喺点心系啦，佢首先佢系白 色 嗰种， 系变咗黄泥色 咁。黄白色咁样啦，好啦，即系佢系漂白嘅牛柏叶，唔系黑柏叶啦。然之后咧，佢系捞埋一啲辣椒丝同埋葱丝噶，上面 有啲。其实佢同蒸排骨嘅方法差唔多嘅， 唔系蒸排骨系冇佢冇豆豉嘅，咁佢就有啲水嘅。 蒸排骨都好难食， 唔系喎， 我都成日食噶咯糖记。 跟住佢用一个透明嘅兜载住嘅，摆落一个蒸笼度上嘅， 水汪汪咁， 系水汪汪的。吓，跟 有个人去睇落，表示好不唔想食 啊。 跟住咧就一食嘅时候，可能咧嗰个人咧夹啦，其实夹咗成半碗噶啦。 系啊， 佢住 啊嘛。 系啦， 但 系呢个系令我觉得以前唔明，但系而家大咗会明白。我觉得佢好似有少少姜葱丝啊，嗰啲系 好爽嘅。 系啦，但系冇乜味嘅。 以前点会识欣赏啫？ 以前我觉得奇怪啦。仲有一样咧，就系鸭脚扎入边嘅嘢。 有芋头嘅。 因为 鸭脚罩通常俾我麻烦配，不过食一嚿火腿 嗱咧， 唔系嘅嗱，鸭脚罩通常食咩咧？我抢咗嚿皮嚟食嘅啫， 系，但我想话咧，鸭脚罩、鸡杂、 棉花雞呢三樣嘢以前我分唔到嘅。 O K， 点解咧？首先， 棉花鸡系近期先出现嘅， 唔系以前有噶啦。 但系以前咧，唔系成个系棉花嘛？ 唔系，唔系，我只可以讲咧，我以前成日捞乱嘅。首先，我其实应该喺我系中意食鸡杂。好啦，因为我知道鸡杂入边有一嚿鸡，因为我中意食鸡啦，跟住有一块嘢包住佢，包住佢里边有一个冬菇，有一嚿火腿，系长方形立方体嘅火腿啦， 冇错。 仲加一嚿好似鱼肚啦，我哋称之为，但我细个叫棉花啦， 系啊。 总之佢系棉花，跟住咧卷埋一嚿嘢，就有两嚿，就喺个笼里边。咁我就好中意食呢嚿嘢，就系唔食火腿嘅。OK。 通常拆开晒佢 嘅火腿就切嘢嚟嘅，因为咁跟住咧，点解我会混淆呢？好啦，我心就觉得呢一嚿嘢啦，我唔记得佢叫鸡杂啦，总之嗰嚿嘢 我会食 有鸡嘅系啦。好啦，有阵时我就觉得佢好奇怪喎，点解嚟到嘅时候冇鸡，一堆棉花加嚿冬菇喺上面咧，成堆棉花喎。 嗯，但你想食鸡啊嘛？ 咁但系我都中意食棉花嘅，但我就觉得点解今次呢个冇咗鸡嘢咁啦？好啦，第一次突然间去咗一。间咧就原来佢哋叫我鸭脚杂，我唔知嗰啲叫鸭脚杂啦，就点解呢个只脚咁有只脚喺度嘅， 有芋头嘅， 点解个芋头咧个鸡咧棉花咧去边？有呢间嘢卖嗰个咁嘅， 佢都几蠢， 即系讲紧 都唔系几啊屌！ 即系我觉得点解呢间嘢卖嗰嚿嘢又系卷住嘅，即系又有个布包住 嘅。你应该话佢哋嘅外貌好相似， 我觉得而家睇紧麦兜咁，鸡包鸡包纸包鸡。 因为咦，点解都系有块布包住，但系入边啲人糖嘅， 系、啊， 但系点解 全部都系碗布做出嚟？ 我话你听，我中意我食凤爪，但系咧即系大嗰啲食，但我唔系好中意食鸭脚噶，我觉得佢好似未炆好嘅凤爪， 哦， 因为佢爽啦硬嘅，同埋唔知做乜啲脚趾叉唔开嘅，一卷咁样卷埋咗嘅。 啊，多谢。 咁而佢嗰块布咧唔好食噶，因为鸡杂嗰块布好食啲嘅。 我全部都唔想食。 鸡杂块布淋啲， 每次我 阿嫲硬啲嘅，你觉得？ 我每次我嫲就会抽走你头先讲嘅咩咩炸嘅嗰条火腿 俾我 食。因为鸭脚 杂嗰好似炸过嘅。 哦，所以佢就硬啲爽啲， 唔同色嘅、 哦， 深色啲嘅好似。 咁而入边都系有嚿芋头系最好食咯，其余都唔食嘅。嗰块布我又唔中意食啦。咁嗰嚿好似火腿嘅物体， 我试过我妈又尝试过叫我食呢个鸡杂，因为有嚿鸡嘛，鸡我食啦，系咪先？ 冬菇你都食啦。 系，但系成嚿俾我嘅时候都啲水汪汪咁样， 一浸 白濑晒。 系啊， 跟住嗰个棉花咩嚟？呢、這个可以食？ 棉花你应该唔食咯， 唔食啊， 因为一撇嘢咁嘅。 唔食嘅，呢个咩嚟可以食嘅咩？跟住后撩嚟撩去就阿妈话：，唔好食啦，唔该你，唔好烦啊，攞嚟攞走咗。 明言啊，唔该你。 我就系觉得棉花咧，其实我唔知系咩嚟，真系觉得好好食。 芋头 系啦，芋头咧大嗰啲就知啦。但系跟住我就见到，哇，点解有一个笼里边咁多棉花嘅？ 笼里鸡， 但系啲鸡又唔见晒啊嘛， 好奇。总之我唉， 所以呢个点心都系，其实我都好中意食鸡杂嘅，仲系，但系而家啲鸡杂好 cheap 嘅。 而家啲唔好食嘅， 唔好食噶， 鸭脚杂都唔好食。 而家咧有只进化到咧，入边系蟹柳嚟嘅，唔知有冇见过？好难食， 好耐以前已经有蟹柳。 同埋嗰嚿鸡开始变成一啲冇骨嘅鸡咧，我觉得系一啲求其啲鸡柳咁，即 系咁噶啦。 即系佢以前系一嚿鸡肉嚟噶。 系啊， 即 系 有骨噶，有骨嗰啲鸡。 反而而家烧卖有一啲懒系嘢咁样进化，话鹌鹑蛋烧卖我又会嗌啦。 鹌鹑蛋烧卖其实佢都系有啲翻炒怀旧啊，因为以前先有噶，而家系少咗。 其实反而烧卖系我以前细个唔嗌噶， 我唔食噶。 虾饺都系，因为我觉得好贵啊， 唔系贵唔贵，我系觉得。 我细个中意食珍 珠，我觉得 我反而系中意食珍珠鸡嘅。 哦，真系饭嚟， 跟住 我 屋企人就吓塞饱晒噶咯。 唔系，我系觉得吓做乜食饭嘅？啲热包住啲饭嘅咁啊。 好似好少喺 你食珍珠 茶嘅时候食珍珠鸡，好似 或者糯米鸡都系我中意食。 糯米鸡我嫲成日嗌，然之后成只我心谂 好饱噶。 唔系我成日谂点样食粽 啊？系啊，食粽啊，同埋 但系同粽嘅味唔同噶。 系嘅， 唔知啊。 咪同埋嗰阵时咧， 我中意食入边嘅腊肠。 我都是其实呢佢煎嗰啲嘢呢佢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啦，係有架车煎嘢㗎，专係佢喺你身边煎㗎，佢就成日推埋嚟呢，你可以揀啦，你睇到边嚿要边嚿嗰种囉。呢、這个呢其实係推车先有嘅嘢囉，但係即係而家就 而家 冇啦，剔剔剔啦，拎嚟就算啦。 我哋进嗰个夜晚晚市。 晚市晚市就唔係好鍾意嘅本身都。因为。 我比较少去酒楼食嘢嘅。 係。因为晚市呢对于我嚟讲係觉得。 悲剧嘅样子。 就 係 真係好闷嘅。 即系相比起饮茶，因为咧佢食紧食亲嘅嘢都系差唔多 小菜咯、啊， 同埋细路都系唔中意食中餐嘅细个，点会中意食啫？ 除咗咕噜肉之外，其他都唔中意食咯。 原先我连咕噜都冇兴趣嘅，即系好你觉得好行咯，去食去酒楼食饭咯。 我唯一咧有一排咧，就系成日都会去酒楼食饭嘅，跟住我成日嗌咧一个菜螃蟹。 系有蛋喺上面， 因为有蛋 系冇蟹噶，我谂唔知道有冇人知咧，有啲人真系唔知噶。 系啊，龟苓膏冇龟， 系啦， 菜螃蟹都冇蟹， 系佢真系模仿蟹肉， 只系整啲蛋白变炒到好似蟹肉咁咯。 系啲人就冇钱就 攞嚟捞饭咯。 我对于酒楼嘅送菜咧，即系。是大个先接受， 同埋我唔中意佢个套餐啊，细个嗰 个好 贵啊，觉得个感觉。 但通常都系过时过节，佢就逼你食套餐。 派完年之后就话，诶、哎，晏昼去食啊， 或者做冬嗰啲咯。 其实我 做节 食嗰啲咧，即系你话、哦、因为要过节而叫餐，因为你噏得出噶，求其噏得出你个铺铺牌啊， 鸡咯， 系啊，即系炸子鸡咧，系通常食完鱼先有噶嘛。 唔系你呢个去饮嘅， 唔系都系嘅， 都系嘅，啲餐都系有蒸鱼、炸子鸡。 有咩？第一样嘢知唔知系咩？ 乳猪 系海蜇，即系就海蜇铺喺度 烧鹅咁啦，系嘛？ 睇你拣咩咯。 通常都系乳猪、脆皮乳猪， 系啊， 乳猪 系啊，或者烧腩仔咯。 跟住开始就上一啲类似 大子西兰花， 系啊，或者系啲。 你 油近油鱼 系 西兰花好 唔系啊？最憎系荷兰豆啊！ 都有阵时 系荷兰豆， 唔中意荷兰豆，宁愿西兰花。 佢会用两只匙羹当成一个夹咁夹住俾你，要唔要加啲啊？ 系有啲似嘅， 去饮咁。 咪以前会有人帮你最尾咧佢剩翻几嚿，即系帮你分咗佢啦咁嗰啲噶嘛。 乳猪 系啊， 一人一件。 咁跟住通常之后就开始有嗰啲或者係蚝豉啊 发菜蚝豉。 对啊嗰新年菜就有 了。节瓜中间有粒瑶柱嗰啲啦。 好老头嗰啲叫咩知唔知 唔知个叫 咩 冬瓜中。咩啊冬瓜中唔 系。冬瓜中系饮㗎。 节瓜。 唔系嗰个叫咩 节瓜泡啊。 哦、 有啲人会叫肉环嘅。 玉环养玉环，去海南嚟喎， 玉环啊！ 我听过有人叫玉环噶，摇出玉环，即系佢入系啊，佢用呢、這个咁嘅懒中菜好中意改呢啲名字。诶、 仲有改变咗一生嘅一条菜 咩啊？ 豆苗， 豆苗系佢唯一食嘅嘢系咪？ 豆苗 通常 食 咩？ 豆苗拌咩？ 系啊，你唔好净系想豆 柱咯， 系都系嘅。瑶 柱碎咯， 汁咧。瑶 柱系百搭噶喎，咁 系啊 ，OK 嘅，我食。 但系以前咧，我唔系好中意食节瓜泡嘅，细个我觉得好硬啲瑶柱。 我成日都会笃咗瑶柱出嚟，之后将个瓜掟俾我妈。但系嗰啲瑶柱好硬嘅。 咁你又错，我系掉住，我就系食个圈，食完个圈之后啲瑶柱觉得好硬，跟住抽抽地掉佢。跟住，哇！你咁嘥嘅啲瑶柱都唔食。 又俾人闹， 系啦，同埋橡筋，以前我成日都唔明白究竟橡筋系咩嚟 ，jellyfish 啊， 系咯，而家大个真系以前，究竟啲咩嚟嘅咧？ 橡筋真系几似， 唔通真系橡橡筋俾我食咁嗰啲？ 唔系，仲有咩啊？诶，咕噜我都食嘅， 哦， 但系唔中意食生炒骨， 系生炒嗱，可能而家啲人都唔识分 嘅，生炒骨 有骨嘅就系生炒骨啦， 咕噜肉， 好似而家少咗生炒骨，多都系咕噜肉。我发现好似而家冇听过有人嗌生炒骨， 都有。 但系咧，你叫生炒骨，佢俾咕噜肉你咯，咁你又觉得唔开心啦？ 咕噜肉谂住唔食骨啦，佢又有骨喎。 系啦， 好难捉摸啊！同埋而家有样嘢咧，以前以前有，而家冇噶。 咩啊？ 料炒啊！ 哦，系啊。 唔系，我仲见过有啊。 有啲地方可能会整咯。系啊，而家 好耐 啦。 有啲 料炒咩嚟？解释下俾大家。 西芹啊，腰果啊， 唔食嘅 炒碎粒腰果我食嘅， 即系食腰果咯，你 系啊， 同埋食埋个巢咯， 系啊。但个巢成日都好唏嘘，就如果佢湿咗之后淋咗淋淋咗。 你记唔记得个料巢用咩做啊？以你呢个细路嘅知识，你应该唔知道。 芋头 系都系芋头，啲芋头。 你哋讲漏咗一样嘢。 咩啊？ 咩啊？ 蟹钳。 哦，炸蟹钳。 呢个系必，呢个系唯一食嘅嘢。 系啊， 但每一次我都要堵住。 但系有阵时候我话听蟹钳。 系炸鲜奶变咗最憎。 哦，系 炸海鲜卷啊！ 海鲜卷我都好憎。 但 系想食蟹钳， 只要我见到，屌点解佢哋 好正咧？ 屌点解佢哋拣咗唔系拣蟹钳噶？ 唔系嗱，我听蟹钳咧系高级啲、贵啲噶。咁有阵时唔一定系蟹钳啦，蟹钳咧以前好多人咧话咧佢系假嘅， 假蟹肉， 因为佢只系用一啲 虾肉啊或者肉啦， 跟住咧就拆开嗰啲角， 但系都好食过海鲜卷啊！ 海鲜卷我啲失望嘅，因为细个都唔系好中意。 海鲜卷第一次嘅时候咧，我以为佢系炸鲜奶啊， 又一啖咬落去系咪？ 喺度扑街撩撩唔切，因为又系嗰啲嚓嚓声嗰啲咩水果丝啊， 唔系 沙律酱、啊， 你讲唔讲得出里边系咩嚟啊？ 其实唔捻知， 胡萝卜啊嘛有。 嗱，海鮮卷我有啲記憶嘅，因為我大嗰啲我食嘅都， 但係好熱嘅，我覺得辣口 嘅， 係 嘅，因為咧 辣辣咁樣炸， 好靚嘅。通常咧新年嗰啲圍菜咪有咯， 或者擺酒咯。 佢裏邊咧有一樣嘢我都好唔撚中意，都唔明點解會有嘅，就係嗰啲西芹粒咯。 唉， 佢入邊咧好多熱，你諗下熱嘅沙律醬喎。跟住入面有 唔使我谂，我知 有好多有啲好似蟹柳肉啊，有啲炸，有啲人又會擺嗰啲蝦嘅，即切到碎晒嘅蝦啦，因為海鮮卷有海鮮好正常。 總之每一次我每一次見到唔係蟹鉗， 佢有啲熟嘅生果咯。有啲我食過係有芒果嘅， 系 擦擦芒果海鮮卷， 跟住又有啲沙醬。 其實好靚嘅，佢個皮係吉裂嘅，而家好少有整喎，冇見過。 冇搞啦， 因為我都係功夫，而家冇乜人整呢啲嘢。反而蟹鉗仲有， 而家已經有曬落貨就有噶啦，煎一煎炸一炸就得啦。 咁但係裏邊嗰啲嘢，佢以前係自己包噶嗰啲。 而家就唔係啦， 我唔想食到海鮮卷。 你一咁講，我都好耐冇。 其實酒樓對阿牛嚟講，全部都 係 噩夢。 佢係一個反方嚟啊嘛。系啊， 我哋奇葩说系咪？ 咁我但我大个之后，我接受多咗这个， 我比较少夜晚去酒楼嘅，反而所以我就冇乜特别嘅对嗰个地方。 嗱，点解我会开始觉得酒楼呢个地方我会选择，即系我会提出话啊，不如去食点心，去酒楼食饭咧，直情。因为咧有一样嘢嘅酒楼就系而家啦，暂时嚟讲啦，应该系坐得比较耐嘅食肆嚟嘅。即系譬如你去食点心咧，你饮茶咧，佢可能会坐得耐过你去餐厅食嘢咯，未至于话催你交台咯。呢个系一个唯一嘅优点。 都唔系嘅，有啲都系限时 的。咁可能有，但我少少听话叫你交台嘅酒楼要。坐耐啲咯，食飯都係噶，你晚飯佢都會比起以前，即係你去食燒烤，你未食入去啫，我哋120分鐘啊嚇，跟住你都未作戰啊，就要 get set go 咁樣樣噶嘛，即 係係嘅。 咁當然啦，裏邊嘅內容咧，我覺得而家就酒樓有陣時未必係真係好好食咯，即係只係個質素 咯。我而家個接受程度高咗嘅，係咁係高咗嘅。 同埋咧，你唔覺得乜都有咩？即系譬如你去饮茶咧，你有点心，你又可以嗌啲面，又可以嗌啲粉，即 系 有汤嘅嘢。 但其实饮茶我最憎就系嗌粉面。 点解啊？ 因为我塞饱晒，我食唔到点心。即系我会咁谂啦。 呢个作战嘅状态，即系你个作战流程，觉得系 呢 个 就 系 我阿公嘅谂法。 哦， 福建炒饭。我同阿公饮茶咧，佢一定会嗌一个炒饭或者炒面。 系啊，我最唔中意。 佢好中意食嗰个鸳鸯。炒饭啦，即系红白， 你 食红 定白噶？ 我食白嘅， 我食红嘅， 我系红 白嘅。 我哋再一次反方啊，牛系食白派，我哋红 派，系 啦， 系啦，系啊。咁但系因为我公嘅观点就系，咁起码我食饱，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好多点心散散下食一件两件， 系 唔够 饱， 大家都好似唔 系 好饱，咁我嗌个炒饭或者咩，大家一定饱啦。 或者面咯， 系啦，佢会咁谂嘅。 通常面嘅话就可能意面咯。 但我嫲嗰边就唔系咁谂嘅，我嗌啲嚟做咩？好贵噶。 嗱，呢个系一个唔同嘅金钱观念。 系啦， 我唔系觉得贵，我系觉得塞饱咗个肚，嘥咗啲 quota 啫。有时你 唔系佢哋唔系 你嗰种系放题式嘅想法， 你一个现代放题嘅想法。佢哋系一个古老吓，你饮茶点会食呢啲噶？ 以前啲人点解咁谂咧？你梗系食饱啲，唔使叫多碟点心啊。食啲饭啦，即系点心有排饱啊，大佬咁。 我有一次发现我同我阿妹同埋阿爷一齐饮茶咧，佢咧首先又叫咗啲炒粉面啦，再夹一啲烧鹅奶咁噶，跟住再食叉烧包噶。 阿妈， 我 阿妹 啊，所以你就心谂，原来个个饮茶嗰个即系中意嘢都唔同嘅。 发现咧，老一辈有啲人咧好中意食饭嘅，佢一定要食蒸饭。 系啊，同阿爷 share 即系佢凤爪排骨饭啊，咸鱼肉饼饭， 再先加一款点心咁， 系啦，跟住再加肠粉。 咁同日本人食个鱼生饭，就再加几味刺身咁。 即系佢可能系啊，即系佢哋觉得而家食啲饭啦，学你话斋。 系啊，先至饱咗先，起码再食 炒 饭 都系诶食饮茶，饮 茶会叫嘅，埋烧腩仔咯，啲人都会叫。 嗰啲就高级噶， 高级你近年以前怪怪地以前冇噶， 系啊， 而家近年先有。 同埋叫碟菜咯， 咁而家夜晚都嗌烧腩仔， 系叫碟菜喺 以前我好怕食嗰、那个嗰条鱼咯。 哦， 嗰条大鱼啊， 点解咧？ 即系佢分，咁多人我生我小朋友，梗系人哋分俾我啦，系咪先？ 有皮唔食， 我见到佢，首先咧，嗰啲咁大条鱼咧，成日好味条鱼，吓好蟹， 佢哋会觉得好食。 咁大 条鱼 咧，蒸到好蟹啊！ 有啲人好难蒸得好食咯， 系啊，全成日都系蟹嘅， 即系你 跟住攞个金色嗰个羹咧，懒有嘢咁样滗俾你，系要执啊。要咯，即系哇，好似好咸，成碗嘢都变咗豉油浸住嗰啲鱼，好蟹嘅。但如果你唔食就话吓你妖贵咁唔食啊龙趸啊咩咩咩咁样，然之后就 同埋咧，你一谂起咧，你食呢啲夜晚嘅餐咧，同日头点心都有共通点，就系你觉得食得好耐啊。 同埋我觉得我食咗啲咩咧，究竟 好耐咯，你个时间好长啊。 我其实食餐都唔饱噶， 因为你即系由头到尾个餐都唔食嘅。 我成日觉得完美啊，完美、啊。 反而咧，我有少少中意咧，等最尾嗰啲甜品系咩咧？虽然嗱，一定系有红豆沙啦，以前唔系，同埋佢会有阵时拎出嚟嗰啲系咩嚟啊？即系嗰个，譬如最尾糕点 啊。 系啊，小组啊，细 嘅 小组， 好想食一口数，因为细嗰啲煎堆仔咯，我见过。 哦，系啊，系。 仲有啲好似药水唔知点咁嘅桂花糕咁。 有一轮兴桂花糕， 我唔食桂花糕 嘅 啫。 系啊，我唔系好中意桂花糕都。 跟住我试过见过阿叔咧，哎呀，食够先，佢攞两支牙签都跌晒。 散晒， 咁样散埋， 点解要用牙签食嘅？我其实 因 为当时解嘅， 系佢撩紧牙，睇下有个九九高啊！即系其实嗰个牙签就可以攞嚟 憎人哋用牙签食嘢， 佢攞嚟吉瓜啦。有阵时系生生个盘嚟噶嘛，咁咪吉瓜啦，系咪先？咁但系嗰个吉高啊烂啫，嗰个高不过跌咗中间， 吉高吉高， 好恐怖啊！成个 我就系你讲起通常有啲地方系食生果盘嘅，有啲地方食糕点嘅。系啊，即系糖水就一定系有噶啦，呢个系胆嚟嘅。 有绿豆沙、红豆沙，不少 碗，都唔想食， 不少碗啊，不少碗。 有阵时咧好啲嘅咧， 都唔中意臭臭， 有芝麻糊嘅，有啲地方有嘅， 好少。 或者系嗰个咩咯，有一轮 番薯糖水 咯，或者系芋头西米露咯，好啲噶啦。 西米露我会拣嘅， 紫米露都有嘅。但我就想唔要晒啲豆咯，我叫佢麦米粥啊，最惊 嘅。 我中意食， 好恐怖。 我最憎麦米粥。 但我心谂，点解会有人煲呢？即系通常好少人食噶嘛，因为 我 就食嘅。 我见过有一，我记得有一间试过有。 我记得喺 Perth 有一间有。 系啊，跟住我就想讲翻咧，原来咧，你当你人在异地嘅时候，你系想食呢啲嘢噶。 我试过啦， 你而家为寻找他的故事。 因为 系啊，当你真系冇得食嘅时候， 因为你食得太耐，一啲意粉啦、披萨、汉堡包、 薯条啦、 炸鸡啲咁干嘅嘢咧，你系唔介意去饮茶噶？你会觉得好似重生咁噶。 我咧就试过一个人去啊，喺外地嘅时候，得我一个人啫。 系啊， 跟住我都要去。 同埋咧，当我哋嗰阵时喺澳洲嘅时候咧，其实嗰啲酒楼食嘅嘢，啲有少少近似我哋细个食嗰种嘅。因为佢啲口味啦，我因为嗰啲师傅咧，应该 系 我哋嗰阵时咧 移 咗民过去做，所以佢哋嗰啲手法同埋嗰啲大细啊，我想讲你喺澳洲食嘅点心系好捻大嚿，好抵食， 同埋好好食噶， 就唔系而家香港懒的式咁嗰粒烧麦好似 fine dining， 系啊，怀石料理咁嗰啲，即系佢系好忠于以前嗰种大大粒烧麦，大大粒即系虾饺噶。 我谂佢大粒嘅程度同蚝王差唔多噶啦， 系即系同埋你 好食过 蚝 王 添。你会觉得哇？好撚飽啊！同埋佢哋最中意食就咩？魷魚酥、炸魷魚酥，呢個香港冇見， 香港冇 興食炸魷魚酥。 哦， 有蛋撻，有你有翻你蛋撻，叉燒酥都有噶。 係，但係佢唔係迷你嗰只，佢係中 size 嗰只蛋撻 啫嘛， 大少少嘅蛋撻。 咁所以同埋咧，消失咗嘅餐包都有，你有冇食过？ 我有 叉烧 餐包， 即系上面零零地， 好甜噶嘛， 有浸 糖 嘅，系啊系，好茶好靓嘅， 靓晒 嘅 咯。 嗰啲咧就有嘅。啊，你头先话咧有冇一种嘢系你以前细个觉得唔会食呢个点心，大大个会食咧？薄餐啊， 薄餐而家都唔食。 薄餐咧，以前我 系 谂咧，以前我屋企人会叫薄餐啦，然之后嚟到就系、是，即系你觉得咁乸多葱嘅。跟住有一 大塊咁樣，唔知做乜膠嘢， 紅綠綠咁樣煎咗一撇嘢， 入邊嗰啲唔知咩嚟嘅。跟住咧，佢哋成日都嗌薄餐，而家我覺得咩嚟啊？即係完全唔欣賞。但係大個咗之後，呢種而家好少見到又得，我都幾中意啊！我唔知点解， 因为你老啦。 不过有啲而家好少见翻嘅，真系冇得食。我觉得以前我细个好中意食椰汁糕嘅， 嗯， 白色一砖好似豆腐咁嘅嘢，跟住上面有块玻璃纸 嘅，明白嘅， 系咯，同埋嗰啲咁样嘅太阳遮嗰啲遮你咯，有把太阳遮上面噶嘛，而家都冇啦。 我以前我都少见啊，我嘅时候都少见噶啦，其实。 跟住你就会挞咗嗰啲太阳遮翻屋企噶嘛， 无靓变态。 跟住就但系唔知拎翻去做咩咯， 系咪？哦，但我唔中意有椰丝，所以我唔食、 哦。有啲冇噶，有啲酒楼冇噶。 好少啊，佢通常分两边，有啲系唔会渗落去嘅。 我就系试过有，哦、好似系我爸定我阿叔啊，即系氹下我嗰啲咧，就哎个啫喱糖你食啊咁啊，跟住嚟到咧，我个 啫喱糖 嘅， 你而家要唱歌啦，萝卜神啫喱糖 喺个兜啦，啫喱糖有把遮啦， 系啊， 但系我望一望咧，可能懒卫生，佢攞个保鲜纸咧。盖咗个 遮 你先，遮 住先嘅， 系啦，跟住就将嗰、那个嗰把遮插喺个上面啦， 咁 拎过嚟啦，咁样我拎起嘅时候就，因为嗰啲遮糖咧可能摆咗喺室温太耐，溶溶地，即系唔再系好坚固咁啦吓，有少少，好怪。 但系嗰阵时候我见到好开心，觉得 食落去觉得怪怪地。 不过佢唔系好甜嗰啲，好怪怪地嘅，系啲味系 怪 怪 地咯， 唔识 讲。即系唔系你平时屋企整遮你嗰只味啊？ 因为我觉得佢捞咗啲嘢。 咁嘅。 我唔知道， 或者好 稀 啦，冇乜味嘅，因为佢开好大嘅水嚟嚟整啫，你开到稀啦，可能有。 诶，同埋断估嗱，而家香港都冇乜地方系用推车仔噶啦，即系买点心啊。 有啲仲有， 而家仲好少咯，同埋，但系好死唔死咧，即系我喺澳洲嘅时候咧，即系呢一世都冇谂过你会去买点心咯，而我系 卖 点心，而之后 推车仔啊，有冇啊？ 推车仔试过。但不是长住，但是你是永远没想过你自己有一天是要拎着一些叉烧包问人家吃不吃。 他还懂背晒所有那些英文名字点心的。 即是我没想过有一生。 你可不可以 讲 一个最刁钻的。 最刁钻啊。我想都唔记得晒喎， 嗰种长叉烧包。 嗱，大部分咧，其实佢都系将入边啲材料讲出嚟啫嘛，即系佢嗰个名咪就系将嗰啲材料讲 出 嚟咯。系啊，乜嗱，逢系搞都系 dumpling 噶，冇分噶，炸嘅又系 dumpling， 蒸嘅系啦， 我 dumpling。 嗱，我记得啦，好奇怪，嗰间嘢咧有一个唔系成日有得卖嘅嘢，可能礼拜六定礼拜日先有一日有嘅，而嗰样嘢系最难卖出，然之后佢只系会做。我想十笼嘅嘢， 个老细睇得起你，因为你卖咗好多，系咪一次？ 因为咧，佢哋分开啲车咧，呢个系包车，呢个系蒸车，即系嗰啲蒸笼、蒸饺嘅车。咁咧有个蒸饺嘅女仔咧，唔系蒸包嘅，推蒸包，全部都系包嘅嘅女仔咧，就被委派要卖两三笼嘅包。嗰个咩咧？系香港都唔会再有得好成日食嘅，系咩腊肠卷？ 哦、 有冇食过腊肠卷啊？少嘅，因为腊肠系中间有条腊肠啦，跟住个包咧系好似一个圈一个圈咁样样嘅， 即系中式肠仔包， 系蒸出嚟嘅啫，系啦。咁而嗰样嘢对于我哋亚洲人嚟讲系应该 OK 嘅，但系其实鬼佬咧系唔会想食嘅。 What？ 系啦，然之后咧咁咧系冇乜人会食嘅，即系冇乜人会觉得会想点一个咁咸嘅香肠，然之后咁嘅包咯。跟住佢哋成日都。唔会 sell 啦，即系求其，跟住拎翻入去嗰条友咧就会话，跟住个老细就会话吓冇卖到咩？即系仲翻翻嚟啊！即系佢哋唔知行一个圈定咩就拎翻翻，因为咧嗰啲蒸车咧你摆太耐咧嗰啲包会干嘅，所以佢哋卖嗰啲蒸车咧都有啲技巧，即系点样摆上面，点样摆下面咧。咁但系有一次咧，我有试过卖出嘅，而因为我卖出咗呢、这个。腊肠卷咧，我成 腊肠卷 top sales， 冇错， 嗰啲地位 系啊，从而我喺呢个餐厅里面有提升咗啲 level 啊，冇 佢系我哋 top sales 嚟嘅， 佢 腊肠卷都 已 经卖 出咗两笼腊肠卷啊， 哇！ 而嗰日只系得两笼嘅咋， 我要哭啦！ 我话听真系因为卖到腊肠卷，然之后我俾人赞赏之后咧，嗰啲人对我好啲嘅。 嗯详情喺啊，睇下佢哋会几时更新嘅拍丝之类， 录咗 嘅 啦。 同埋我试过倒写豉油，即系嗰啲肠粉嘅豉油倒到我成身都系，因为我为咗唔好整到落人哋嗰度。 咁你地位有冇低翻？ 冇打烂个碟都有咯。 虽然佢 top sales， 但佢倒写豉油， 打烂个碟俾人闹啦。 估唔到除咗去酒楼食嘢，仲去酒楼做。 你冇谂过你会仲有地方系推车同埋卖大包噶嘛？ 有啊，你仲要去拍摄咁远先做。 系点知咁都中招、啊？即系嗰阵时俾人哋咒我啊！你 一语中的， 佢就话：诶、哎，你读唔成书就卖叉烧包噶啦！以前有咁 叉烧包， 点知我真系有一日， 似窿地叉烧。 我竟然会 详情再收听翻拍师， 佢哋未更新嘅拍师， 系啊，录咗都仲未 update， 唔知可能圣诞会有，圣诞巨献， 圣诞冇错，或者系12月31日。 而家都 乜嘢啊？ 九月 好啦，我哋而家去食 蒸笼叉烧包。 叉烧 唔好啊，唔想食点心噶嘛。 佢唔得，佢真系唔得， 我真系唔得咧。 Hello，Hello。 Yo，what's up？